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，扩散条件整体不错，气温继续上升，比较适宜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，早晚还有些凉意，请合理穿衣谨防感冒。未来3天气温稳步回升，但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差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风2级转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刘秉忠送走赵壁，马上来见姚叔。刘秉忠见的姚叔开门见山地说，赵壁查核王文统家产时，发现濂溪县赵良弼与王文统的来往信件，这些信件皇上都看过了，皇上对信件不予追究，但是赵壁说，王文统的总管举报濂溪县赵良弼在外认识大量行贿王文统，这样皇上震怒，因为赵良弼在日本被关，所以让我先拿问濂溪县。濂溪县是左丞相，一旦拿他下狱，这肯定引起朝野震动啊。我来向你讨个主意，你说说这该如何是好啊。姚叔说，我深知濂溪县为官廉洁，他怎么会向王文统行贿呢？不行，我要向皇上为他辩白。刘秉忠说，圣命难违，我先拘下濂溪县，你赶快向皇上说。姚叔说，明天你拿下濂溪县后，我先问问他。次日，刘秉忠拿下濂溪县，刘秉忠、姚叔并排坐在一方桌后面，濂溪县带着枷锁坐在对面，面带愤怒。姚叔说，溪县，你怎么得罪了王文统的管家？濂溪县愤怒地说，二位难道不清楚王文统和李坦是姻亲？因为这个李坦把自己府上管家的儿子给王文统当大管家，李坦被抄没家产时，他的管家自缢身亡，他的儿子肯定是记恨在心，唯恐朝廷不乱，因为知道我与王文统有来往，所以咬我。我没有向王文统行过贿，二位明察，我到哪儿都是这话，而且我知道这都是赵壁所为。他当年任行州知府时，被阿兰达尔拿问，一直怀疑是我从中作梗，至今是耿耿于怀呀。姚叔听完这话，径直去见忽必烈。姚叔跪下奏道，皇上，濂溪县自金莲川幕府就跟着您， 忠心不二这些年，难道您还不了解他吗？这都是王文统的管家因为记恨朝廷乱咬重臣，唯恐朝廷不乱，求皇上明察。忽必烈闻听，怒容满面地说：我让刘秉忠拿问联系县，与你何干？你不要插手这件事情，退下。姚叔退下，忽必烈召见赵弼，对他说：你说王文统管家举报，有什么证据？赵弼说：人证物证俱在啊，管家指着很多物证说谁谁谁送的，还有枢密副使史天泽也给王文统送过极贵重的物品。忽必烈闻听史天泽三个字，吃了一惊，站起来在屋中踱着步，自言自语道：此案竟然牵连了省院三位大员，非同小可呀。忽必烈让赵弼退下，召见刘秉忠。刘秉忠知道忽必烈是为此事召他而来，就说：皇上，此案牵连越来越多的人，微臣怀疑王府管家在胡乱咬人。忽必烈闻听愤怒到了极点，说道：哼，你们这是在官官相护，史天泽在剿送前线，你让他回京述职一并拿问，都是中书枢密大臣，却向反贼行贿，成何体统？我心痛啊，你退下吧。皇宫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姚叔带着全家百余口人跪在雨中，忽必烈在皇宫内气愤地坐在椅子上，伤脚泡在药盆之中。查弼走过来说：大汗，姚叔领着一家人跪在雨中已经半天了。忽必烈一脚把药盆踢翻，大吼道：他是在要挟我，让他跪去吧，跪死算了。中书枢密大臣都向反贼行贿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我还当什么皇上？这时一个侍卫进来说：姚丞相昏死过去了。忽必烈依然不理，查弼命人将姚丞相抬进屋中，打发姚家人都回去。刚打发走一帮人，只见大雨之中，史天泽一家百余口都用绳子绑缚着向皇宫门口走来，走到皇宫门口齐齐跪下。忽必烈坐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满脸怒容。查弼站在跟前继续哀求道：大汗，史天泽也领着一家人跪了半天了，他可是救过您的命啊。忽必烈依然闭着眼说：我最恨不诚实的人，他们为何骗我？查弼又哀求道：大汗，您也不想想，您只听赵弼一个人的，赵弼只听王府总管的，一旦他们所说的都不是事实呢，您这不是偏听偏信吗？您也不想想，史天泽最早被封为汉室侯的万户长，官爵资历都不比王文统差，他为何给王文统行贿呢？忽必烈睁开眼睛，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，从椅子上站起说：来人呐，把史天泽叫进来。史天泽依然五花大绑走了进来，跪下说道：皇上，罪臣史天泽求皇上还我清白，我一家死而无憾。忽必烈命侍卫给史天泽松绑，史天泽不依不饶，依然跪在那，双方僵持不下。 此刻刘秉忠紧急会见真金，求燕王去救石天泽。真金皱着眉说，赵壁惹的这场案子是真不小啊，石天泽在剿宋前线手握10万大军，如果不是讲忠义二字，怎么能够带着全家百余口跪求复韩呢？刘秉忠说，这件案子牵连省院大员三个人，各行省也有多人被牵连，朝野不安，人心惶惶，燕王该您出面说动皇上才是啊。于是二人一同去见忽必烈。忽必烈闭眼坐在椅子上，史天泽依然五花大绑跪在屋中，查毕函后要给史天泽松绑，史天泽坚决不肯。这时真金走了进来，也跪在忽必烈面前哀求道，傅函，史丞相跟随您几十年，对您忠心耿耿啊，傅函，剿宋前线此时正是用人之际，您不能冷了前线将士的心，儿臣求傅函宽恕史丞相。查毕函后也给忽必烈跪下哀求。忽必烈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来走到史天泽跟前说，我给你松绑，这总算可以了吧。忽必烈亲手给史天泽松了绑，史天泽这才站了起来。忽必烈召来刘秉忠、姚叔、赵弼等人，自己居中而坐，说道，赵弼，你听着，王文统一案到此结束，我也不究你偏听偏信之错，今后要谨慎从事，不得胡来。赵弼慌忙匍匐谢罪。忽必烈又说，史丞相依然回剿宋前线，向伯彦、董文炳传我旨意，加紧进兵，尽快灭南宋，不得拖延。史天泽领命而去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果然不出忽必烈所料，改国名必然招致东西诸王的一致反对。在西亚塔拉斯海都的宫中，海都一听到改国名的消息，暴跳如雷，说道，忽必烈改了大蒙古汗国的名，改成大元国，这完全背叛了祖宗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呢。蒙哥铁木尔在一旁附和道，是啊，改国名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们商量，而且他还让八思巴重新改制韩国文字，我们一夜之间又成了文盲，我们不能轻饶他。巴剌建议立刻出兵讨伐忽必烈。海都说，忽必烈的军马很多，讨伐他光靠我们西道诸王军队还不行，我们要联络东道诸王一起东西夹攻忽必烈，逼迫他把国名再改过来，不改过来就灭了他。蒙哥铁木尔说，忽必烈正在攻南宋，无暇顾北，我们趁这个机会先拿下哈拉和林韩城，然后向开平进发，一步步夺取大都，出兵之时给他发一封信，责问他为何改国号，为何改文字。海都说，我先派人去找东道诸王之长乃燕，策动乃燕先占领辽东，然后进攻大都，让忽必烈三面受敌，首尾不能相救。 各位兄弟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大家要齐心协力，共同讨伐忘了祖宗的忽必烈。 海都等西道诸王发来的一封信很快传到了大都，刘秉忠接着将其呈给忽必烈。忽必烈展开读道： 你为什么把大蒙古汗国改为大元国？祖宗之法不可废，你改国名又改文字，要把大蒙古汗国置于何地？要把东西道诸王置于何地？你如果重新把国名改过来也罢，我们依然称你为大汗，否则我们将兴师问罪，恢复祖宗定下的大蒙古汗国名称和大律令。 海都、蒙哥铁木尔、巴剌、乃叶。忽必烈读完叹了口气说： 唉，意料之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。东西道诸王联合反我，南宋战事未息，马上我要三面受战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 忽必烈紧急召集朝臣商议对策，联西县主动请求前往哈拉和林拒敌。真金认为哈拉和林离大都遥远，成不了进患，先让纳木汗从上都领一支人马守住哈拉和林，然后集中兵马尽快解决南宋，再图叛乱之敌。刘秉忠赞同。 姚叔奏道：受三皇子为北平王，再派一人辅佐，令三皇子带3万兵马经略哈拉和林，辽东连大人足可以担当。 受连西县为辽东行省左丞相，前往辽东安抚诸王。 忽必烈敕令道：调西里吉为平北大军先锋，随纳木汗到哈拉和林拒敌。 一听到西里吉的名字，刘秉忠慌忙想阻止，但忽必烈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说道： 你怕他怀有二心，怕有变？不必担心，我宽恕了他们哥四个鼓动阿里不哥叛乱之罪，他们应该感恩戴德。再有二心，人不灭，天灭。 回到后宫，忽必烈将白天的决策说给察必听。察必担心西里吉心存怨恨，到军前发生变乱。忽必烈又说： 他敢。再说了，当年你几次三番求我放了他们，我听你的，最先放的就是西里吉。你今天却说怕他变乱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 察必说：我让你放了他们是可怜他们，我只是让你把他们放在各自领地安分守己的生活，没让你让他带兵啊。大汗，你自己难道不清楚，博尔只金家族的男人心上长着牙，记恨个东西会记一辈子，他一旦记着前仇，正好借这种带兵之机，怕对我儿子纳木汗不利。犹如我儿子在家里养了个狼啊，求大汗不要让西里吉去。 妇人之见。 忽必烈听罢是拂袖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丁家洲的江边，江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一眼望不到对岸。江上陈列着几千艘战船，船上列满了南宋将士。贾似道立在船头，周围站着范文虎等几名将军。贾似道得意非凡地手指前方说： 我2500艘战船，大元国军队插翅都飞不过去。哼哼，本帅要让丁家洲成为元军的葬身之地。这时，范文虎在边上提醒道：元帅，鄂州之败不能忘啊。贾似道听罢大怒，骂道：放肆，灭我志气，长他人威风，拉下去打20军棍。兵士要抓范文虎，几个将领跪下向贾似道求饶。贾似道目视远方，不屑一顾。兵士们把范文虎摁倒在地，举棍便打。贾似道拂袖转身走进船舱。贾似道在阵前责打将军，临安城外援军大营中军帐内，薄彦却在挥毫疾书。董文炳看了，但见写的是：奉使收江南，剑指青山山欲裂，马印长江江欲竭，精兵百万下江南，干戈不染生灵血。读罢，董文炳赞道：气势宏大，有意象深远，好诗，好诗啊，我身为汉将也写不出来哟。薄彦说道：大汗令我征宋，并一再叮嘱要效仿宋太祖时的曹彬，不杀一人，征服南唐。大敌当前，每战必杀，但是不屠民，不杀降，不烧城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所以啊，写首诗自勉，又与你等各位将领共勉之。董文炳说：是啊，皇上仁爱为怀，元帅深得其心呢。在下敬佩，敬佩。薄彦说：走，咱们到江边看看去，究竟该如何进兵为好。二人立在江边，左右护卫着几十名侍卫。薄彦眺望着南宋水军战船，赞叹道：南宋水军如此整齐壮观。董将军，你看，他们战船排列过于密集，用什么弓最好呢？董文炳说出一个火字。薄彦说：对，你让将士们只用小船装上麦草，带上火石，直冲到大船跟前，点着火后，人换到空船撤回，带火的小船顺风自然撞他们大船，然后再用火弩射他们，烧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商量已定，伯业立即下令进兵。贾似道正站在船头，突然看见江面上驶过来无数的扁舟。贾似道立刻命令放箭，可是小船依然顺风而行，行进之中突然着起火来，小舟撞到大船上立刻起火，浓烟滚滚，大火熊熊啊。贾似道大喊快撤，为时已晚，熊熊烈焰，茫茫江水，这硬是将贾似道的150000兵马吞噬殆尽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-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